乐未记第24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吩咐以色列子民给你拿有橄榄榨的清油来，为点灯用，好叫灯光长明不息。亚郎应将这灯放在会幕内约柜帐幔外，自晚上到早晨，常点在上主面前，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是永久的法令。亚郎应把这些灯放在纯金台上，在上主面前常燃不息。你应拿细面烤成12个饼，每个是1/10厄法，将饼排成2行，6个1行，供在上主面前的纯金桌上。每行应撒上纯乳香，作为食物当献与上主的火祭，为获得纪念。每安息日应将饼不断地供在上主面前。这是以色列子民因永久的盟约而当行的义务。这些应归亚郎和他的儿子，他们应在圣地方吃，因为这是上主火祭中至圣之物，是他永享的权利。当时在以色列子民中有一个人，他的母亲是以色列人，父亲是埃及人。这以色列女人的儿子在营内与一个以色列人争吵，以色列女人的儿子咒骂亵渎了上主的名，人们就带他去见梅瑟。这人的母亲名叫舍罗米特，是单支派迪贝黎的女儿，将她看守起来，等梅瑟依照上主的训令给他们处理。于是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带这犯亵渎罪的人到营外去，凡听见他说亵渎话的人都按手在他头上，然后令全体会众用石头砸死他。你应这样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凡亵渎天主的应负罪债，那不避讳亚威之名的应处死刑，全体会众应用石头砸死他，不论外方人或本地人，若不避讳亚威的名，应处死刑。凡打死人的应处死刑，凡打死牲畜的应该赔偿，以命还命。人若加害自己的同胞，他怎样待人，人也怎样待他。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他怎样害了人，人也怎样害他。凡打死牲畜的应该赔偿，凡打死人的应处死刑。为你们不论是外方人或是本地人，只有一样法律，因为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梅瑟这样训示了以色列子民，他们就把这犯亵渎罪的人带到营外，用石头砸死。以色列子民全照上主吩咐梅瑟的做了。